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那房产经理隔三差五的来汇报一趟情况，说的嘴皮子撩起水泡，但谭燕西始终不满意，总说差一点，叫他再去找找。魏成都看不下去了， 你他妈手里房子多得住不完，这又是抽的哪门子风啊？ 哎呀，多是多，没一套能住的呀。 哪套不能住？ 我自己住是可以，但是拿来当婚房就还是差点意思。 你有病吧？跟谁结婚啊？你不都退了祝思南吗？ 那必然不是祝思南。 魏成盯着他看，他叼着烟，吊儿郎当的听牌摸牌。 那跟谁啊？你可别说周。 嘘。 谭燕西眯着眼做个制止的手势。这牌局到了半夜，大家都乏了，暂时休战。魏成差人拿点东西来吃，谭燕西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出来去沙发那儿坐下，从果盘里捡几粒葡萄随意吃着。 他开通了 ins 账号，你知道吗？ 谭燕西一顿，他一个大忙人，从来没空玩社交账号，朋友圈都半年懒得看一回，这阵倒是专门进周迷的朋友圈看过，但他发的不甚频繁，也没自己的私人状态，基本只转载杂志相关。线下谭燕西临时打开了应用商城，把 Instagram 下载下来，经魏成告知找到了周迷的账号。可别说，他 ins 发得到勤，基本三天便有一张照片，不是对脸的大头自拍，大多是半身照或是全身照，有时候突出背景，人只有照片里小小的一个点。他们画风很统一，都有种精心设计过却又显得毫不费力的高级感。谭燕西点了一支烟，翘着腿，身体歪坐着，手臂撑着沙发扶手，于淡青的烟雾缭绕中微抿着唇，手指滑动屏幕，一张一张地往下翻开。没翻几张，他便发现除了周迷，还有一人出镜频率很高，是个男的，骨相分明的脸，镜头里瞧着有点厌世感，看表现力很像是专业模特。两人时常拍一些双人照，比如这男的站在前，周迷站在后，撑一臂在他肩膀上，只露出半张脸。再比如有一张照片定位在托斯卡纳，两人在艳阳高照的街头摆出 Call me by your name 海报的同款姿势。再往后翻，谭燕西锁定了那个每回在周迷的状态下前排回复的账号，就是这男的，名字发音是王若星，具体哪几个字不清楚。谭燕西这时候明白了为什么魏成要提周迷开 ins 账号的事。 人现在单不单身都不一定呢，你在这边一头热的叨咕起了什么婚房啊，邪门。 谭燕西没甚所谓的笑了一声，问魏成： 哎，这王若星是谁啊？ 魏成拿过手机看了一眼， 小魏的助理吧。 后头谭燕西就开始去调查，但查来查去也就知道这个人叫王若星，以前做过屏模，参加过全国模特大赛，上过杂志，现如今在向威跟前当助理。周迷跟着王若星同框的照片倒是真不少，除了两人的 ins 账号，顺着评论顺藤摸瓜，还能找到周迷其他同事或是朋友的个人主页，相册里常有多人的合影，周迷和王若星都在里面。再有便是向威的微博和 ins， 翻一翻也能找出不少这两人单独默默待角落里的画面。 谭燕西也是这一阵清闲，才有空去翻这些社交账号，浪费时间不说，还翻得一肚子火气。后来一次，谭燕西接到祝思南的电话，叫他帮个忙，把祝征从某某酒吧提溜回去。小子高考结束，放飞自我，什么都敢碰了。这回竟被人撺掇的打算叫个外围尝尝鲜。谭燕西取消婚约之后，跟祝思南的友谊倒是更进一步。后者眼里，他这一身铜锈的商人，好似终于有了一点可取之处。也是因为祝征高考结束这事儿，叫谭燕西想起来，他还欠着宋满一个人情呢。他想办法弄到了宋满的手机号，一搜是跟微信绑定的。等加上以后，谭燕西时不时的要去逗逗宋满，想从他嘴里套话，结果这小麻雀这一回嘴严得很，一问三不知，再问就说是知道王若星这么一人，确实跟姐姐相处时间很多，毕竟是同事嘛，但具体什么关系他不知道，姐姐也很少主动讲感情方面的事，不过姐姐这么漂亮，性格又这么好，身边有人追也不稀奇吧。十足的官方辞令。魏成知道了这事儿，朝他 这么君子装给谁看呢？哪怕周明有了男朋友那又怎么样？依你的作风，那不都是直接上手抢？ 谭燕西全当他是夸奖，继而笑着开口 你当我是顾及他单身不单身？哎呀，是我现在自己这处境丧家犬一样。把人追回来干嘛？倒吃他的软饭？ 谭燕西这么不着调的悠哉悠哉了三四个月，谭文华却坐不住了。首先，公司做这项目的班底都是谭燕西一手带起来的，其中就包括好几位他亲自栽培提拔的高管。谭燕西叮嘱他们，他退了，但他们还是得继续配合谭文华和谭明瑞，这项目事关重大，不可意气用事。然而他们明面上配合，心底里怎会毫无怨言？都明白这事儿做好了是给他人做嫁衣裳，做不好那也会被趁机发难，被当作是前朝旧臣给清退出去。他们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稍微耍点花招就能不留痕迹地叫谭明瑞的工作遇到阻梗。其次，现今这项目的体量，哪怕谭燕西亲自负责，也是消一干十，有恐不够，上游下游的关节复杂得出奇，尤其一些同意先做事后付款的单位，只认谭燕西本人的面子和信用。谭明瑞一个此前只在投行实习过的愣头青，上来了压根儿无法服众，更遑论单靠人情去赊账。最后也是最叫谭文华和谭明瑞应付不及的，是贷款的问题。这样大的工程，单靠谭家私人的现金流是远远不够的。谭燕西一直和 A 行保持良好的业务关系，这次投标也有 A 行做保放贷，但因为公司临阵换帅， A 行有理由认为存在放款风险，事已延长了审核的周期。谭文华不得已去找其他大行，但其他银行与谭家此前并无如此大宗的业务往来，这么庞大的资金流审查周期恐怕只会比 A 行更长。谭文华拜托谭千北去疏通，却被 A 行的高层打太极的敷衍过去了，说原本银行的政策就已收紧，加之谭家做的是大工程，更得谨小慎微，审查环节已经在正常进行，并无刻意扣押不放的行为。谭文华没有办法，只能等，就这么等到了八月份，等不下去了。这项目是有开工日期限定的，合同里规定了最迟十月底就得动工，而线下他跟谭明瑞连前期的工作都没协调到位，几乎可能按时开工，如此只能再去请求谭千北。谭千北根本不管商业上的事，先头为了贷款的事走自己的人情已属破格， 自然不可能任由谭文华予取予求。而与此同时，谭家合作的一些下游的生产单位纷纷开始找公司催结尾款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